B. Listen to the dialogue and decide which statement is true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一，他不是昨天来台北的，是今天来的。他昨天来台北。二，我是先坐捷运，再走路到学校的。我先坐捷运，再走路到学校。三，要是工作难找，我想去台湾学中文。我可能来台湾学中文。四，这杯咖啡是我朋友给我的。我朋友给我一杯咖啡。